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老杰克其实比唐昊大了还不到十岁，却硬是要比他高一辈，令唐昊一直有些不爽。老杰克似乎也已习惯了唐昊这样冷淡的态度。 唐昊啊，小三也快六岁了，今年的觉醒仪式他也该参加了。 那就参加吧，是哪天啊？ 就在三天后，到时候我来接他好了。 他看着唐昊的样子，很明显是想说，要是指着你送他去，恐怕就耽误了。唐昊点了下头，就不再理会这位村长了。 杰克爷爷，什么是觉醒仪式？ 哈哈，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有属于自己的武魂，到了六岁左右就要进行觉醒仪式。有了武魂呢，会对我们某些方面的能力增强，哪怕是最普通的武魂，也会有所帮助。万一呢，你要是拥有一个出色的武魂，可以进行修炼的话，那么你甚至有可能成为魂师的。这觉醒仪式啊，一年才有一次，我可不能让你错过了，是诺丁城武魂分店的执事大人亲自来帮咱们村的孩子觉醒呢。那位执事大人可是一位大魂师级别的魂师呢。 杰克爷爷，大魂师是什么意思啊？ 哈哈，大魂师是魂师级别的称号。这魂师呢，是我们整个斗罗大陆中最高贵的职业。他们可以是强大的战士，也可以是在其他领域拥有出色能力的佼佼者。但不论是哪一种魂师，级别都是按照同样的称号进行排序的。魂师都拥有自己的武魂力，根据武魂力的强弱，一共分为十大称号，每一个称号又分为十级。最初刚刚入门的叫做魂师，只要武魂觉醒之后，每个人都是魂师。如果武魂能够修炼的话，当魂力达到十一级的时候，就会进入下一个称号，也就是魂师。而大魂师啊，就是整个称号序列中的第三个，达到了大魂师境界，就已经是一名相当强大的魂师了。总体的十个称号是这样的：魂师、魂师、大魂师、魂尊、魂宗、魂王、魂帝、魂圣、魂斗罗和封号斗罗。我们斗罗大陆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。哎呀，传说中达到九十级以上的封号斗罗都可以自行给自己取一个封号，他们呢，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呀。我们圣魂村百年前可是出过一个第八等称号的魂圣啊，在整个诺丁城，甚至整个法斯诺星省也是极为少有的。 老杰克，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 什么叫传说？传说也是从事实而来。唐昊，你来村子也有六年的时间了，应该明白那位魂圣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。再让我听到你侮辱魂圣大人，我就驱逐你离村。要不是看在小三的份上，你以为我愿意来你这狗窝吗？ 唐昊却不动怒，依旧敲打着手中的农具，就像是没有听到杰克的话似的。杰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 小三呐，你以后可千万别像你爸爸这么颓废。好了，我走了。三天后 我来接你啊。 爸爸。 嗯。 唐昊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看到父亲眼中的寒意，唐三不得不将想说的话咽了回去，低着头回到他自己的房间，继续奋斗那一万次敲击去了。夜幕降临，吃过晚饭，唐昊抹了抹嘴，习惯性地朝外面走去。对于他来说，这是例行公事，出去喝酒，喝最劣质的麦酒。 爸爸，等一下。 干什么？ 那一万下我锻造完了。 哦，拿来给我看看。 好。 唐三快步跑回自己的房间，很快他捧着一个铁块跑了出来。铁块通体乌黑，尽管形态并不规则，但看上去每一个断面都极为光滑，其中乌光隐现，整个铁块大约是原本铁坨的四分之一大，唐三运起玄天功拿着它才不觉得吃力。唐昊将乌黑铁块抓入手中，放在自己眼前仔细地看了看。 现在你明白我说的话了吗？ 嗯，百炼成钢，品质再差的金属经过不断的锻造提纯也会变成优质。爸爸，你是要告诉我这个道理吗？ 那你就继续吧，等你把它锻造成拳头大小时再拿来给我看。 他将铁块还给唐三，转身就走出了家门。按照他原本所说，锻造那铁块一万下就可以教唐三锻造技术，但现在他似乎是食言了。唐三并没有在意这些，他只是想着唐昊说的话。 这么大的铁块真的能够锻造到拳头大小吗？尽管只有原本体积的四分之一，但随着不断的锻造，铁块的密度越来越大，体积缩小也就变得更加困难。想要把它锻造到只有拳头大小的程度，绝不是再来一万下敲击就能做到的。百炼成钢，那么万炼又是什么呢？ 唐三眼中一道金光闪过，脚下微微一错，身体已经灵巧地钻入到自己的房间中去了。很快，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再次在铁匠铺中响起。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唐三每天早晨依旧会到山顶上去做他的例行功课，回家之后除了做饭以外就是锻造，每天的敲打速度都在增加，玄天功帮助他很快地恢复体力，得以维持着不断的锻造过程。老杰克准时来到了铁匠铺，或许是因为对唐昊的厌烦，这次他甚至没有走进去，只是在外面叫着唐三。 小三，小三，爷爷来接你了。 去吧，别耽误了中午做饭。 哦，好。 在老杰克的带领下，唐三来到了村子中央的武魂殿。当然，这所谓的武魂殿只不过是一间大一点的木屋而已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武魂，每年都会有孩子进行武魂觉醒，所以在斗罗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武魂殿的身影。当然，这些都只是分殿而已，层级不尽相同。今年圣魂村进行武魂觉醒的孩子一共有八个，唐三在老杰克的带领下是最后一个来的。除了村长杰克和道奇的八个孩子以外，武魂殿中还有一个青年，此人看上去二十多岁的样子，剑眉星目，相貌甚是俊朗，一身白色劲装，背后是黑色披风，胸前正中心的位置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魂字，这是武魂殿直属人员的标准装扮。左胸上有一枚雕刻着长剑的徽章，徽章上一共是三柄长剑交错。像杰克这种对魂师很熟悉的人知道，三柄的数量 代表的就是魂师的第三等称号，大魂师。而长剑则代表着这位来自武魂殿的执事是一名战魂师。老杰克恭敬地向年轻人行礼，年轻人眉宇中流露着淡淡的骄傲，不咸不淡的略微躬身，算是还礼了。 哈哈，你好，尊敬的战魂大师，这次要麻烦您了。 我时间不多，现在就开始吧。 嘿嘿，哎，好的。孩子们，这位是来自诺丁城的战魂大师，接下来他将引领你们开启自己的武魂，你们一定要配合好大师进行武魂觉醒。爷爷期待着你们中有能够成为魂师的人。 好了，你去年也是这几句，成为魂师真的那么容易吗？我已经走过了六个村庄，一个拥有魂力的人都没有，也没有适合的武魂。 唉，是啊，只有各大宗门的传承者才最容易成为魂师，我们这些普通人实在是太难了。 老杰克摇着头走出了武魂殿，年轻人的目光落在面前的八个孩子身上。作为武魂殿巡查执事，帮助普通人进行武魂觉醒是他必须的工作，早已习以为常。对这些孩子，他的态度要温和得多。 孩子们，站成一排。 哦，好，好， 好， 好， 站成。 八个孩子在年轻人面前站定，唐三站在最左侧。 我叫苏云涛，26级大魂师，是你们的领路人。现在我将逐一对你们进行武魂觉醒，记住，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害怕。 一边说着，素云涛在一旁的桌子上打开自己的包裹，从里面取出两件东西，六颗乌黑的圆形石头和一个闪亮的蓝色水晶球。素云涛将六颗黑色的石头在地面上摆出一个六角形，然后示意右侧的第一个孩子站在其中。 不用害怕，闭上眼睛，仔细感受。伏狼附体。 一缕淡淡的青光首先从他眉心中央释放而出，顺着眉心的位置一直向上进入发髻内。素云涛的头发原本是黑色的，但当那青光注入之后，瞬间就变成了灰色，并且快速地变长。铜色毛发出现在他裸露在外的双手之上，同时他的身体也似乎比之前膨胀了许多，全身充满了肌肉感。武魂殿的特定服装弹性很好，并没有因为素云涛的体型变大而撑爆。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幽幽的绿色，双手食指上探出的利爪闪烁着淡淡的寒光，两圈光环从他脚下亮起，不断从脚下到头顶处徘徊着，其中一个是白色，另一个则是黄色，分外诡异。第一个被叫到的是个男孩，眼看着素云涛身体的变化，顿时惊叫一声，吓得就要跑。 别动，说了不用怕，这是我的武魂独狼，如果以后你们有谁能够成为一名魂师的话，也会使用同样的能力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